望大家一阵间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晚的特别嘉宾，可不可以啊？ 我过去那死多早晚共对，各也窒息以后没法畅叙，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，相谈如水。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，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，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，太内疚担心。 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 最心痛是爱得太迟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，盲目地发奋，忙忙忙其实自私，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知，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，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，忘记亦放肆，见我爱记的相知，要抱要吻要怎么也好，偏要推说等下一次。 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特别嘉宾古 Sir 古巨基先生。古巨基， 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，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，而影碟都扫光，但从来未看，因有时间。日夜草草的钱都应该够，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，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，已恨我很久。错失太易，爱得太迟，我怎想到他一不到那日子，麻木地发奋，忙忙忙从来未知，幸福会掠过，再也没法说中意。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，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，为何未放肆，见我爱见的相知，要抱要吻要怎么也好，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，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，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，未算少，足够遗憾忘掉，多少抱憾，多少过路人，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，人们在发奋，想起他朝都兴奋，但今晚未过，未要过也很吸引，纵不信运，你不过是人，理想很远，爱于咫尺却在等，来日别操心，趁你有能力开心，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，不要等到天上苦恨， 天空海阔，谁与你